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，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，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爱一次次怎样的说法都能成为理由，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。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，我可以不问感觉，继续为爱讨好，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，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在2017中国城市幸福感调查报告992万份数据当中显示，80%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收入呢是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，同时超过80%的被调查者认为说就业呢是最大的民生，其次教育、医疗、交通、养老、公共安全等硬性指标关注度也逐年增加。不知道你觉得什么最能够提升幸福感呢？ 花朵盛开，因为无忧的成长。什么让翅膀变强壮，让花开放？为何有些小鸟来不及飞翔？为何有些花朵等不及开放？孩子，你为何流泪了？为何 眼中有金黄？ 天空因为飞鸟变得更宽广，大地因为花开传递着芬芳，每个孩子都该无忧地成长，带着想，为何有些花朵等不及开放？孩子，你为何流泪了？为何